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阅兵式和平壤市群众游行，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莅临下隆重举行的消息。古巴拉美通讯社、俄罗斯塔斯社、西班牙的世界报、国家报、尼泊尔的新兴尼泊尔报、塞格尔玛塔电视台、瑞士新苏黎世报和英国路透社等外国报纸、通讯社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和网站分别以朝鲜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和朝鲜推出新型导弹震惊世界等为题做了大量的报道。